北京时间16验证，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4:02:35，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代班女神小雨。今天我们的原因因为有些事情呢，所以这一期的女神衣橱还是由我来给她进行代班。那又到了一个周五，周五的话其实心情应该很好，因为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会安排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朋友聚会啊，或者是什么见家长，一些重要场合，或者是去放松的等等的一些事情要做。那本期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话题呢，就是怎样在重要的场合穿出女生的小心机，就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不输，比如说什么见到前男友啊，或者是见父母呀，或者是参加闺蜜这样的场合，怎样才能穿得非常大方合理，然后还不抢风头。那我们本期的嘉宾呢是三位女神，她们是刚刚出道的海飞丝女神组女团组合， 让我们这个名字， 让我们欢迎海鸥、菲菲和思思。 Hello，Hello，Hello， 来了。 海鸥，你一直抱着只考拉干什么？ 哦，我今天想给他一个机会上个镜。 很可爱哦。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和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出道的偶像女团海飞丝啦。好，首先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首先第一条，我想跟你们几个说一个很实用的消息，真的非常实用，就是你们三个人有哪个是每天出门必须要洗头的？ 我 必须洗头。 对， 如果不洗头会怎样？ 关键我是短发，就肯定要洗头。 就不洗头，那头皮就贴在头上，就特别恶心。 你这个长度如果要是不洗头的话，你的那个下边会外翻吗？ 会，但是你要如果要是吹一下了，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反正我很接受不了不洗头， 打理起来很麻烦。 对，确实是。 还有呢， 我基本上是如果我不见你们的话，我会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所以我们是洗头之交。 对，就不仅有很多种发型可以用，然后一直要挺到最后，实在不行了我再洗。 哦，你是这种风格的人啊。 是的， 你不配做我的朋友。 对，反正我可能跟仙女的行列还差那么一点吧。 我是一个基本上必须得每天洗头的人，因为我现在这个头发的长度如果不是每天洗的话会很尴尬。 嗯， 尤其是有的时候我来上直播，我就会偷懒觉得哎，今天头发还可以，我就这样出门吧。但是当我抱着这样的心态出门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永远是会后悔的， 就像顶着一层光一样。 对，就很奇怪。或者是旁边就会打绺啊，然后呢就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就会说不要每天都洗头，每天洗头都会脱发。但是其实这是一条谣言。 对，真的不要每天都洗头，洗头可能会脱发的。 所以他就是老一辈的那个人。 没有，大家可以理解，因为海鸥今天已经60多岁了，皮肤各个方面状态保养的都很好，好像跟我们同龄人一样。开个玩笑哈。其实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是一个谣言。因为一般来说人的头发总数超过10万根，正常人每天都会掉50到100根头发，同时呢也会有相应数量的新生发来补充，来保持你的头发总量是基本上不变的，这是正常新陈代谢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洗头的时候摸到一把把脱落的头发，不是洗下来的时候它掉了，而只是它确实应该掉了。 嗯，叫你不洗它也会掉是吧？ 对，你不洗它也是会掉的。所以洗头掉发这个是一个谣言。还有一个说呢，一个说法是说天天洗头会把头皮屑越洗越多。什么鬼？头皮屑呢主要是由脱落的头皮角质细胞、皮脂、微生物这三个成分组成。然而呢正常的洗头并不会导致头皮角质细胞的过度生长、皮脂过多分泌或者是细菌繁殖，相反勤洗头确实是会让头皮减少的。所以你如果发现你自己勤洗头头皮屑却还是很多，甚至还有头皮痒啊这种症状出现，那可能是你皮肤就是头上的皮肤得了一种什么病，需要去医院来看一下。对，所以说我们正常的洗头的频率呢还是因人而异。如果你是干性皮肤，你隔1天到2天洗一次，选择温和的洗发水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的皮肤头是很油，不洗真的会出油的话，每天洗也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要是懒性皮肤的话就可以不洗就不洗。 那你也不要洗脸啊，为什么要洗脸？ 人家说少洗脸的话，那个就是本身它分泌的油脂比润肤乳要好。 哦， 真的我也听说了， 很无语。所以你们两个今天听了我这个建议之后，找到这个比较专业的建议之后，你们会相信吗？还是回去还会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觉得其实你说有道理了，确实有道理。 但是他们长发不可能每天都洗的。 对对对， 哦，我是每天洗。 哦， 对，像思思那样的就是要洗一次，然后要半天一天才能干。 对对对，几个小时干。 雨涵又来了，雨涵说海鸥仙女不用洗头。要不然海鸥仙女你来给她证实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你下次来直播间的时候你都不要洗头。 但是 你下次还是仙女吗？ 不，我觉得说真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常洗头的话，其实掉发是更快的，这个我是可以证明的。 你怎么证明？你知道掉发吗？ 我真的有掉发。如果要是长时间不洗头的话，它可能那个毛囊就堵住了。 可是你这个年纪确实也应该掉发了呀。好啦，接下来呢给大家几个非常实用的关于洗头的小 tips。 首先呢是洗头的时候水温要控制好，不然会容易引起头皮血管过度的舒张或者收缩，从而带来不适。另外一点呢是洗头的时候不要用指甲一直抓头皮，虽然洗起来很爽，但是容易划伤头皮引起炎症。第三一点是白天洗还是晚上洗头真的是看自己心情，洗完头不要受凉感冒就可以了。第四点呢是经期的女生真的是可以洗头洗澡，只要不受凉对你的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是不是很实用？ 确实是。 OK， 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消息呢，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小视频，就是我们平时在涂口红的过程当中 男生可能认为女生每天涂口红是习惯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小的问题在困扰着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某一些牌子的口红在嘴上时间长了，它会起那个干皮儿， 对， 可能跟自身的唇就是唇的干度没有太大关系，而确实是它那一支口红的材质的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色号非常美，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它能一直保持那样的美。 那怎么办嘞？ 该怎么办呢？我这儿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叫做涂口红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能不能帮助到我们。 阿威，小黑，你的设定不是男生吗？为什么在涂口红呀？ 别说没用的了，快点教教我怎么能把口红涂得好看点吧。 那倒是没有问题，那我就给你讲讲关于口红的一些小问题吧。奶奶已经说过很多遍，想要画出精致的唇霜一定要用唇刷，先用唇刷蘸取口红，将唇线勾勒出来，先在唇峰处画个叉，勾勒上嘴唇处唇线进行连接，再将下嘴唇中间的唇线描绘出来，将下嘴唇至中间的唇线勾勒清楚，最后用唇刷进行颜色填充就行啦。还有哦，尤其现在很多小仙女都喜欢的唇釉更难画好，一刷子下去一大块，所以用唇刷先细细勾勒唇线才最保险了。 可是我试过唇刷的，我还是用不好，怎么办啊？ 没关系，那你可以试试唇膏笔呀，非常方便也很好画的。对了，有些宝宝总是唇膏不持久，之前奶奶也讲过一个超级简单的定妆方法，用纸巾薄薄一层盖住唇妆，然后再铺上干粉就可以啦。还有的宝宝会把口红粘在牙齿上，可以用纸巾卷成圆筒放在嘴唇中间嘟成 O 型，再抽出来就好啦。 对了，我用很多口红都会觉得超级干，这是咋回事啊？ 如果很多口红你用着都很干，你还是先对自己的嘴唇做一些日常护理吧。嘴唇长时间不保养会起干皮，记得先去死皮哦，用热毛巾热敷三分钟，然后用白糖或者红糖轻轻按摩唇部至融化就可以了。平时多喝水，不要舔嘴唇，也别手贱撕你的死皮好吗？ 好了好了，你别激动，最后一个问题，那我每天都涂口红，唇色到底会不会变深呢？ 如果你能坚持每天都认真卸唇部，我可以肯定的说不会。但是如果用了有色润唇膏和含有 SPF 防晒值的润唇膏，就不要松懈，一定要卸掉哦， 一定要卸掉哦。我从来没有卸过口红，哎， 我也是。 不是，是真的吗？是说涂口红时间长了颜色会变呢？ 嗯，我不清楚，但是刚刚那个视频里好像确实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所以这可能就是 以后不用买口红。 每个人，就比如说咱们四个人现在同时涂上一个颜色的口红，可能涂上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显示出来是不一样的颜色， 对， 跟 你那个 唇色都有 关系。对对对， 刚才我们还有特别可爱，他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那样盯着看。 不是，因为我确实是就在涂口红上有很大的困扰，是因为我涂口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每一次涂只有外圈一圈是有颜色的，然后每一次我一说话的时候就会感觉是分层的，你知道吗？就是里边的颜色跟外面不一样。 对，我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呀？而且我觉得唇刷那个东西有点扯，你总不能大家在外面补妆的时候我拿个刷子跟着来。 对，咱们其实生活当中很难说每一次都能保证用唇线笔啊唇刷，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粗糙， 对、啊、 咔咔咔一涂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来，我们还要离话筒近一点，不然声音会比较小、哦、 而且还有一个，觉得刚才那个说他在护唇的时候可以用红糖白糖在这样抹，那每天这样抹的话，那岂不是要吃进去很多糖分， 然后体重越来越重，肤色也越来越红润，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呀。 对对，所以我们平时涂口红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建议说，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呢是涂一些那种润唇膏，没有颜色的，先用那个来打一个底，打一个底之后，那个时候你再涂上去唇膏，颜色既好，而且它的滋润度也会保持比较久。 嗯嗯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重要的场合怎么能够穿得非常有心机，然后又不输气势、嗯、该怎么办呢？ 嗯， 一会儿呢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第一个场合，我们会先来展示，如果在同学聚会上你可以见到你的前男友，以及前男友还带着现在的女朋友来，你应该穿什么衣服能够完美的打败他，让你成为全场唯一的 super star。在这之前，我们今天麻辣烫环节我也是特意准备了最后一条消息，准备的是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女生，她给前男友做了一道菜叫菠萝米辣鸡，是用什么菠萝呀，还有 你确定不是骂人吗？ 我的话筒激动的自己 吓着了， 自己倒了，我来把它控制一下。那道菜呢叫菠萝米辣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菜怎么做的，还挺可爱的。 大家好，今天做了一个献给前男友的菜，叫做菠萝米辣鸡，就是借用了菠萝的酸甜，然后我放的酱油是咸，他放了辣椒，所以整个菜的口感是咸甜酸辣。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菜呢？就因为我有一个很不争气的闺蜜，然后让她的那个前男友吃了饭，我说那我就给她做一道菜吧，叫菠萝米辣鸡。那这个菜呢是给正常的人吃的，就是好人，然后剩下的菠萝皮可以给那些人渣吃，那也不用送给他了，还要被钱去外地啊，就在心里就好了。从此以后就这样，人渣跟你的生意再没有关系。我试一下，昨天他来我们家吃饭了，然后还蛮爱这个菜的，还吃的挺多的，就我那个不争气的闺蜜。好吃啊，先是有那个酱油和盐的咸味，然后会吃到那个菠萝的果香味，最后就剩那个辣椒的辣味，不错。吃烤菠萝，有好多人问我说这是不是那个黑暗料理，其实不是啊，在广东其实会拿菠萝来炒肉片。像菠萝的口感更像瓜，然后里面它因为煮过，那个果香就很浓郁了，很酸甜，还有吸了你的那个辣味，这个应该很下饭，一两百米饭应该单点没问题。 都给我开了， 看起来吃的真的很香，我们就这段小视频就看到这儿。但是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这道菜给前男友啊，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没有没有，所以呢我觉得刚才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很好吃啊，这道菜 海鸥已经要流口水了，他最近在减肥，每天晚上的饭就是一根大玉米和一个大桃子， 对， 他已经快吃的不行了。 其实好好吃，你确定这是给前男友做的吗？ 他里面会放很多辣椒你知道吗？ 那很好吃呀，多下饭呀， 很香啊。遇到你这种前男友可能也是无能为力吧。好，大家可以继续在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本期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女神衣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在不同的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应该如何乱穿。来到我们周五的女神衣橱百分百 party 环节。刚才我为什么说了一句教大家如何乱穿呢？是因为今天我们一共有设计了三个重要的小场景，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让大家真的像我们三位的女嘉宾来真的学习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乱穿衣。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心中有一个重点要攻击的对象，就是海飞丝组合里面的思思，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无趣的女生，除了有一个盛世美颜，如果要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我根本不会请她来，她太无聊了。鞋就那几双啊，黑的黑的黑的，衣服就那几件啊，包也就那一两个呀， 黑的黑的黑的。 虽然她穿上都很好看，可是她的生活就是那种一成不变、缺乏多变的女生。然后呢，海鸥她今天好像对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展示区里哪一些是海鸥的衣服，可能一会儿她会揭晓，但她说我会骂她。 对， 菲菲的衣服我都看到了，她带来的衣服还都比较安全，但是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些大胆突破的那种感觉，就是都是好看的，但是中规中矩的好看。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大家怎么说，我自己也带来了两套衣服，其实我的衣服也很无聊。所以呢并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我们的，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一共有三个场景，这三个场景我们都应该穿什么衣服呢？首先场景一，我们先来说场景一啊。场景一就是去同学聚会，如果要见到前男友，还有很久没有见到的同学，以及前男友的现任女友，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算不见前男友，是不是作为女生来说也想穿的怎么说，就是比较大胆一些？ 还好吧， 但是你总会想惊艳全场吧？ 那肯定是，一定，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同学会。 但我上次参加同学会，我穿的很普通。 为什么？ 可能心态不一样，因为没有前男友啊，就前一段时间。 我非常想参加同学，那你我觉得菲菲这种情况可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她太自信，觉得自己无所谓啊，反正我穿什么你们都没我美。那我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因为没有前男友啊。如果有个前男友，肯定要。 可是见到同学们也会想让你穿的好看呀，因为如果我现在是跟高中同学聚会的话，我会想非常的想证明自己，因为我高中毕业的时候130斤。 所以你要把你的露脐装穿上。 对，我会也不会啦，就是会露得恰到好处那种，会自己设计。我而且我穿衣服有一个弊病，就是我通常会设计很久，自己已经换了无数套衣服，我自己认为我的身上是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的，但是其实它就是非常的普通的一套衣服。 请问你的小巧思在哪里？ 我自己就会觉得有小巧，对，在我心里。 在心里。 可是通常我会通过我完美的身材来撑住这一切。 哎，这种心态好有趣呀。 雨涵说：“思思今天的口红颜色是不是有点深红的感觉？” 啊，没有啊，还换了一个407浅色的。 没有，雨涵应该说今天思思竟然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 对， 这已经是对他来说已经是突破自己了。 对，要不然这样，我们先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把镜头调到表演区去，因为我们表演区的衣架上呢，今天还是挂满了衣服。然后我们先来请海鸥到表演区去。来展示一下，这样你们三个都过去吧，展示一下你们在场合一，就是要见到前男友以及很久不见的同学，想证明一下自己，这种情况下你们会选择穿哪一种衣服跟大家见面呢？我非常的期待，因为除了菲菲的衣服，其实他们两个我都不知道他们会展示出哪一件来，所以还是比较想知道。哎，好，你先过去吧，你先来把你的拿起来，你们三个一个一个说，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准话筒哦。 我不用拿。 为什么？ 因为我就穿在身上啊。 哦，这个就是你要见前男友的吗？所以如果海鸥，如果我是你的前男友，见到你穿着这套衣服的样子，可能就是你刚刚那个反应啊。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今天来之前我跟小雨说，我说我带的这几套衣服很有可能会得到你的辱骂。 那不会啦。 对，因为 毕竟我们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节目，我并不能在节目里骂你。 很多天跟我说你一定要精心准备一下。然后呢他已经把这几条都列给我，跟我说你好好看哟，一定要审题，审完题之后呢你就拿好你的衣服。我说好，然后我真的精心设计过了之后，我今天才穿了这一身。 哎，离话筒近一点哦，离话筒近。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聚会呢，其实同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前男友在，其他的人都是幻影了。 对， 对， 然后呢但是前男友带了他的现任女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要这样看，就是既然你已经是前男友了，那我一定要穿得特别随意，就让你感觉我根本就不 care 你才对，所以就一定要穿的那种越随意越好。 哦，你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 对， 确实点醒了我。哎， 就让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的， 就是觉得老娘穿什么都行，反正我也不在乎你的那种感觉。 那你怎么不穿一个吊带睡裙呢？ 因为我胳膊粗啊。 那说明你还是在意啊。 那毕竟还有其他的同学嘛。 还是挺好，这样其实还可以，虽然有点普通啦。好了，你可以回来了。行。思思 穿衬衫裙我觉得就挺好的，就很简单。或者是 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很尴尬。对，但是因为我不是很，我很无所谓，而且我基本上不参加同学聚会，所以我觉得好像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打扮的场合。 但是你今天穿这样就很辣呀。 这个是就平时的装扮呀，就是瘦下来的时候平时的装扮。 那你如果现在去同学聚会，你会愿意穿露一个露腰的衣服吗？ 可能会吧。我觉得我不会去，根本就。 行，你快回来吧。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海鸥和思思两个人拿的衣服，准备的衣服真的非常的普通。其实这也反映出来了很多就是生活当中的女孩子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对啊，因为 非常的接地气儿， 因为心如止水了。 好，菲菲可以来喽。 我准备的是这条裙子。然后我先解释一下，我觉得他们俩就因为有颜任性，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好看的衣服。 他们两个那个衣服完全 不不不， 我看到他们两个的衣服，我在看菲菲的，我觉得特别惊艳。 就没有就比没有伤害是吗？我先说一下，就是你见前男友嘛，就是肯定不能，就我觉得肯定不能穿得太随意了， 嗯， 然后也不能太幼稚。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走出校园了嘛， 对， 然后所以我就准备了一条比较正式一点的裙子，因为这个、这个裙子上班可能也能穿， 嗯哼， 然后你看它这个可能摆着很普通，其实它穿上这边是收腰的， 对， 会显得你胸很大， 对， 然后这个裙子又不长，然后你穿一高跟鞋可能就会显得，嗯， 挎个小包呀，戴个墨镜就很有气场， 很有气场，真的。这件衣服绝对有气场，所以我觉得见前男友他还带着女朋友对吧，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来看一看。 很好，来来，让我们菲菲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先休息一下。 其实我觉得菲菲是用心的。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菲菲一个人是用心的，所以下半时段我们要不要把不用心的两位请出去，不要让他们再来我们直播间。带的都是些什么鬼？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心态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因为我跟思思是已婚妇女， 对， 而菲菲还是一个少女，所以可能感觉不一样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随性舒服一点就好了。 对，每一个时期不同的心态，然后你不同想穿的衣服的怎么说，想穿的衣服的风格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像我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穿那种什么小礼服裙呀、之类的、但是最近我可能就会偏向于一些，毕竟年纪在这儿 啊， 什么露腰啊，然后简单的 T 恤我也很喜欢穿，就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对， 其实海鸥今天这一身我是经常会穿这种风格的衣服， 很舒服、 就是、对，上面一个白色浅色的 T 恤，下面一个深色的裙子，是我经常会穿的。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而且任何场合其实也都还好吧。 是的，那我们上半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紧接着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预告两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是第一次见男朋友的爸妈，我们应该如何穿得大方得体，还不会说太暴露，就是显得像个好姑娘的样子。最后一个场景呢是去参加闺蜜的婚礼，如何穿得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又不抢新娘子的风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实时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点击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非常精彩的其他别的选题。首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准备了一首周杰伦的歌， 周杰伦 说走就走，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能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愉快的旅行，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摸摸菜，刚刚吃过，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全都走来过的，欢乐我还记得。边走边数边唱着那首年代，边唱边呼啸，感官停留在那个天空，被允许要你脱下花瓣，就会融化。我操，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歌曲用心写下，心灵描述你的唱法以及歌词。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In the world，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海， 我是飞， 一定要把我们节目弄得这么 low 吗？海飞丝女团组合，欢迎你们三位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本期的直播。我们本期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呢是女生的小心机，我们在重要的场合该怎么穿。接下来我们刚刚的时候是说了，在同学聚会如果会见到前男友或者是现任他的现任女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三位的衣服其中两位都非常的无聊，那现在呢我们要让他们去展现一下第一次见父母的情况，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显得大方得体，能让对方的爸爸妈妈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来，三位请移驾到表演区。来了，我个人在这种场景呢通常会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衣服，比如说像黑色的连衣裙呀，我觉得需要遵循的宗旨呢就是不要露腰，也不要露什么肩膀呀，包括胳膊也不要穿太细的吊带儿，只要遵循了这几点，基本上你选这套衣服就算是安全的。好，他们三个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好像又选错了，但是我真的用心了，小雨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很用心 啊。 不是，我是有我的解释的，就是我是搭了一个衬衫，然后下面一个黑色的这种小裤子，因为我觉得也还是跟年龄有关吧，因为我觉得已经毕业几年了嘛，然后可能穿的稍微的就是小职业一点，会让父母家长觉得比较沉稳。对，我是因为你们为什么没动静呢？ 我觉得说你可能这个衣服更适合去参加面试。对对对， 还好呀，我觉得你这 你看爸爸妈妈见到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好沉稳呀、啊、你看这个过 他们可能 忙， 他们可能你如果穿成这样去见父母的话，男朋友的家长可能会偷偷在你去洗手间的时候问他，哎这姑娘 是 不是 推销保险， 她是不是隐瞒年龄了呀，应该比实际大 你看羽凡说海鸥是 OK 的这东西有的时候要听男生的那个想法嘛，我觉得我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不好说父母他是不是那种比较传统一点的嘛，万一要是那种传统一点的爸爸妈妈可能就觉得还好嘛。 不过你这套衣服确实是很安全， 对啊， 看起来中规中矩的， 而且可以我下了班穿着它就直接去赴宴了。 好，我们请有请下一位菲菲来吧。 我准备的是这一条，因为我觉得 海鸥你向人家学习一下，这条裙子多好看， 因为我觉得父母都应该喜欢就自己另一半就是那个比较沉稳大方一点， 嗯， 所以我就选择一条这个，我觉得比较安全， 嗯， 首先 安全而且很时尚，也很 对，也很 腰身， 而且我觉得妈妈一般对自己儿子的女朋友应该很挑剔的，你如果要是穿得很普通很普通的话，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过了20多年我当了一个恶婆婆，我不会是恶婆婆， 对，就是我 要是见我儿子的女朋友我肯定会想看看这个姑娘穿衣服有没有品位，毕竟她的婆婆是一个那么有品位的人， 就 话筒又倒了， 所以见到我就直接 pass 掉了， 我不会像女神那样觉得自己很有品位，但是我就觉得首先得对吧，对对方表示很尊重吧， 嗯， 我就这么想， 嗯，很好，思思嘞， 我一开始准备的是这条长裙吊带的， 你穿这个裙子是想分手去的吗？就是不好意思跟男朋友提出分手，只好在见父母的这一天准备一个这样的衣服， 是不是我跟思思准备的裙子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对，又不我觉得这个 是吧， 竟 然赢了， 这穿上去挺乖的呀，而且长度很长， 没有，就是太显身材了， 比较文静，没有吗？ 我觉得他肩膀的部分露的、哎、露的过于多， 他穿一个外搭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带其实很短，它不会露很多。我个人觉得 也没有腰身啊，就是一个桶。 对啊，那反正平时穿什么样就该见谁。 菲菲，你来评评理，我说的没有什么过分的点吧？ 没有，而且我就想，如果我是 哎，他发出的那种。那种表情啊， 嫌弃的声音， 我现场我要想起来喽。 我就想，我觉得我如果要是你要是见我儿子，不是你要见我穿这种衣服，我觉得肯定不行，我就当场我就翻脸， 会翻脸的， 对，会翻脸的。 可见你也是个恶婆婆。 哎，那刚才我的那一身呢？ 那一身我可能觉得我这我 有点普通， 太普通了，有可能我会怀疑我儿子的那个。品味。 哎，那如果你儿子把一个我这样的姑娘带回家， 那我就觉得很棒呀、啊！哇，太棒了，完美，完美，没毛病。 大家不要相信他说的话，我只是因为是主持人的这个光环，就像 没有 主角光环在笼罩着我。 说实话， 他并不是那么想的。好，你们两个不要回来啊！因为我还想让你们顺便再把第三个场景也展示一下， 哦、好吧？ 嗯，然后而且 让我展示， 思思，你来帮我一个忙。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身裙，连衣裙，就是在最旁边的那个黑色白边的，是我在见父母这个环节想穿的，而且是我真实会穿的。对，这条裙子我觉得非常美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比我的那个。好到哪儿去啊， 他穿上很显腰身，而且 这个好吸毛啊， 而且他的那个近距，因为我冬天经常穿，他近距离的时候他的那个领子很别致，上面会有一圈的那个小水钻，我觉得还比较乖。 这个我是不服的，这个我真的 不 服 吗？我觉得你应该心服口服啊。 不服，绝对不服。我觉得这个跟我的那个推，我的那个是推销保险，你的这个顶多是前台吧。 听众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一定要尊重听众和观众的想法，因为雨涵他说小雨的好一些， 因为我的没有放配饰，我放了配饰点缀一下就好。 好啦，接下来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说一下第三个场景、嗯、场景三呢是去闺蜜的婚礼，我们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嗯、 自己非常的好看，但同时又不抢了新娘子的风头、嗯、你们两个过去吧。 好， 那我先说啦， 嗯，思思先说吧。 这件就是上次交换大会， 你真的是没有衣服哎，上个星期刚交换，这周又带过来。 不是因为你那个结婚可能稍微是不是要喜庆一点，我觉得，所以我就带了这个。因为我红色的衣服真的就两件，另外一件。 人家新娘子穿的是白色的婚纱，然后你穿一个红的合适吗？我觉得应该穿浅色系。 我没有浅色系、啊。 他真的很过分。 然后就是这个黑的。 不抢眼了，就因为肯定很多人穿黑色。 思思每一次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发过来的那个照片在朋友圈里面，我都觉得他很有心机，因为他不知道比新娘子好看多少倍，除了我的婚礼。 对，但我好像参加的婚礼不如当伴娘的次数多，所以我不需要准备参加婚礼。 哎，不是听说如果当伴娘超过三次就嫁不出去吗？ 我已经四次了，对啊，我已经四次了。 你处在危险的边缘， 所以我会为了海鸥的婚礼去买一条裙子的。 来，菲菲到我们的话筒面前。 参加那个闺蜜的婚礼，我准备的是这一条。首先我觉得就是首先肯定是不能穿红色，因为人家婚礼你要给人家，对吧，你要尊重一下人家，所以我就觉得粉色比较合适。然后我又搭了一个这个包，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和谐，而且这边这衣服这边全都是珍珠，然后我就配了一个那个珍珠耳钉。 哦，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很比较，反正肯定不会出错吧，就 非常好。我觉得他这一身非常好看啊，而且跟他的整体气质也很搭配。那个包你能不能背上给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平时 它的大小会合适吗？会不会装不下东西？ 对啊，这包就是装饰包嘛，我平时很少这么挎，就是一般我就这么挎着，就很少就把背起来。 嗯，那如果参加闺蜜婚礼的话，这种场合你会选择背起来还是挎着呢？ 我老来回来去走就不好意思了。就是如果要是就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肯定要那个这样跨起来。 嗯哼， 这样就这样背着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然后如果要是就是自己的话，肯定就这样随意一点嘛。 跨着的这样的话，夏天会不会如果太阳很大，会把你那一块皮肤给晒黑？ 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环节还是菲菲带来的衣服最好看。哎，他真的是用心准备的，你们两个就是在糊弄我啊。 那我 海鸥来吧。 还有是吗？没有，我觉得可能跟风格有关。 你还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不是，因为菲菲的风格都是很甜美的，很公主的，就是可能我跟思思就是找不出那种特别公主风的那种衣服。 对啊，因为你是多肉小公举。 对啊，所以我的肯定都是能展示特别多肉的那种风格的。这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一点吧，就是这个裙子是带了一点那个小珍珠的，然后呢它穿上了之后会有一点小心思，就是珍珠的这一串是镂空的。 哦， 对对对，然后会若隐若现一点点，然后它虽然是一个黑色的裙子，但是因为有珍珠，然后因为有一点点镂空，会让整个觉得不那么闷吧。 就是腰的部分也会有点镂空吗？ 下面这个是有衬裙的，下面不会，但是上面会。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小领子也会让人觉得。 哎，那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让这个衣服有亮点的。 嗯， 你可以把里面的衬给它剪掉。 那我怕可能我就毁了朋友的婚礼。大家可能焦点都在我这。 剪掉的话会很精彩哦。 这个说实话会还好一点吗？嗯，虽然颜色深一点，但是因为我胖，所以我大部分都会选择深颜色的裙子显瘦。 对，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啦。 对啊，我为自己证明我很用心的。 好，你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你们三个可以回来了。刚刚呢，我们请他们三个女孩给我们各自展示了在三个不同算是比较重要的场合应该穿一些什么样的衣服。之所以没有找那些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士，是因为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在生活当中的大家也并不是都是专业的搭配师。所以呢，我请了我周围的几个闺蜜来给大家分享，她们几个长得也都是很漂亮，而且其实衣服也都很好看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在对的场合选对的衣服。如果说你在见家长那种很重要的场合穿了一个露腰的，虽然很美，能凸显你的身材，但是那真的不合适。所以呢，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搭配什么样的饰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自己的外形怎么说，不光是自己看着好看，对于别人来说，稍微穿着打扮上注意一点呢，也是一个最起码的礼仪和尊重。 是的， 是这样的。那其实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海鸥和菲菲还带来了一些饰品，是不是？可以展示一下。 对，是小。 他说他就带了一个，你刚才那么小声，听众也是能听到的哟。这样吧，刚才我们的镜头比较远，菲菲你先来把你那一对耳环在我们镜头先展示一下，因为现在导播老师可以给到你近景，就可以看清楚耳环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就是很基础的一个款。 嗯， 就是香奈儿的一款那个珍珠耳钉。 嗯， 这个 哦，很好看。 就下面有一个小珍珠，跟我那个衣服正好搭在一块儿。 对，它其实很呼应，对，无论是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得起来。 对对，就是， 挺好的。海鸥带来了一个非常喜庆的盒子， 对，我为了搬回来一程，所以我带了很多。我怎么觉得我这看起来那么老气？先拿这个吧，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没关系，你的年龄不会有人介意的。 对，60多了嘛，保养得很好。就是这个是一个胸针吧，可以。然后如果要是你比如说参加什么聚会啊，或者是婚礼， 哦，这是胸针啊。 对， 我还以为是直勾勾的扎进耳朵里， 觉得是这样的是吗？就是它可以这样的， 嗯。 就这样别在这儿。 哎，这个很好看。 对对，嗯。 然后如果要是有那个，就是一个小披肩啊什么的，可以直接用它。 对，有一些纯色的上衣啊，如果大家觉得略显无聊的话，就可以找这样的一个胸针来给它点缀一下。 嗯嗯。然后呢，还有像这样的小的，就是有一点金属原色的饰品，然后会比如说穿的比较素的时候，然后带一个这样的东西，有点睛了。 它可以照镜子，它那个是反光的，我也很关注这一点。 哎、 对。 嘿嘿，然后还有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就是，就这个是很多人不太能，哦，好像男生不太能理解吧？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这种东西，就是这种 choker 是吗？ choker 对，嗯。然后我虽然没戴过，但是我买了好多，然后什么白色的、黑色的、金色的， 好看。 对对对，是可以跟。 我很喜欢黑色的这个，非常美。 送给你了， 给我啊， 给吧。 我真的拿走了，但是我能插句话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这种脖子可能没有那么长的人戴着它其实很难看的。 没有没有，这东西是拉长你的脖子的， 是吗？但是我之前也买过这种，但是我觉得我脖子短，戴着不是很好看。像小雨这种脖子比较长的人戴着应该很 好看。 我戴上会好看吗？ 对，会很好看，脖子长呀。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我打小不太喜欢这个地方推 起来，对对， 然后 勒得慌， 特别难受，对对对。然后你有的时候一笑， 因为你脖子太粗了吧？ 因为我爱笑，我一笑就哈哈哈的时候。然后这个地方就特别勒，然后就上不来气儿。对，啊，送给你了， 啊，真的， 嗯， 很开心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呵呵，这个有点年代感了，就是这一套是我之前就是特意去做的，然后 特意去做， 真的是特意去做的，就是。价格还挺贵，但是做完我一次都没有用过，因为我觉得可以回头我当姥姥的时候，然后在他的 传家宝。 就我有的时候脑子跟短路一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它，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戴它，然后我也没有旗袍，我也什么都我不知道怎么搭， 就当成传家宝吧。 就很奇怪，但是我就是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竟然语塞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好。 就是这些了，我已经尽力了。我终于展示它了，因为我买过，到现在它都没试过人，这也算是人了。 今天好，今天在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节目开始之前，我问思思，我说思思你的饰品呢？思思说，我带着呢呀，我带着呢呀。来，导播老师给他一个镜头，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带首饰之类的东西，我很少很少带，之前一直带了一个。就是可以算是护身符一类的那种项链，但其实它也是某品牌的一个，就那个天使造型的那个，很早很早出的，戴了大概有十几年吧，然后突然有一天它断了，然后就一直懒得修，所以现在脖子也是空的，手上只有一个结婚戒指，耳朵上一共很多耳环，但是戴的就三副。 这个符合他性格了， 对，我就很少带东西。 不过其实我也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耳环没有那么多的人，项链我就戴这一条，永远不换，还有一条偶尔戴一下，基本上就戴这一条，连睡觉洗澡都不摘。 所以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那一套潘多拉的，我都没有见你戴过。 不是，是因为我其他的我也不戴，因为我懒得摘。我有的时候去美容院做美容，他们就说郭小姐你要把你的项链摘掉哦，我就会觉得好麻烦，然后有的时候摘了之后好几天我忘了戴上。我就是一个这么懒的人。 不，那你不懒，一般情况下我洗澡或者美容的时候我都不会把它拿下来的，然后他跟我说你这样的话它会氧化的，我说没关系，氧化了我再去洗。对， 所以说呢，做一个女孩子的心，有的时候你难以摸透。比如说，有些女生就是喜欢换着饰品戴，有些女生对于饰品上的要求可能就会降低一些，她们可能在衣服上的一些追求会比较高。所以每个女生对于美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今天这个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能够对你们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可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要点，去一些重要的场合该穿什么，不该穿 穿什么啊、这都是最基本的。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美美哒。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小视频，是前两天我和袁一女神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拍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反映的呢是女生之间的一些怎么说，也不能说是小伎俩，就只能说是在如果海鸥你看到身材特别好的女生、你会对她内心翻白眼吗？ 我不会内心的，我会表面的翻白眼。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你没有发现我每天都在对你翻白眼吗？ 我们来看一下我和袁一女神拍的这个小视频，来看一看是不是生活当中会经常见到的一些场景。 Hello everybody， 又到了一年露胳膊露腿的季节了，很多妹子做梦都想瘦下来，决心就算是累成狗也要练出好身材。各位妹子们，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问各位，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But you're just in my way.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妹子们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那场面 我的身材真的是不错哦。其实呢，今天给大家放这个视频也是想告诉各位，其实女生朋友之间也是可以有一些正向的激励和鼓励。就比如说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一直在健身，我也有鼓励他们三位然后加入我的队列，只不过他们不愿意。 我愿意，愿意 你那并不是鼓励。 你是用一种打压和击垮式的方法让我们跟你一起 健身。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你们几句好话，让你们重拾信心。 对，很偶尔。 对，今年的夏天呢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感觉下个月开始就要逐渐的冷起来，所以大家还可以抓住最后的时机把自己的好身材练起来。也希望你们很幸运可以多多遇到像我这样的朋友。其实不要看我跟袁一在视频里是那样啊，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也希望刚刚那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 除了夏天跟朋友聚餐呀、吃饭这种局，也可以有一些健康的局，比如说走到健身房去来做一些举铁的动作。因为大部分女生其实都，现在女生没有说那种特别肥胖的，如果正常像我们在座的几位这样，其实身材都算是挺瘦的。那应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身材呢？就是要多多进行这个无氧运动，让你的身上的肉变得更加的紧致。肉只要变紧了，化成肌肉的话，脂肪就会显得少。所以其实女生们不用想着说去在健身房里一直疯狂的跑步呀，很累，不用付出那么多，也可以得到很完美的身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不要大吃大喝哟，我们要随时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不要走开，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喽。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